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十二月的温馨，点燃季节温柔地带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'll say trees of the pile, oh,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pile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 等句别走，有人咬牙放手。放学后的门口，疲惫的人早已经放空，靠在黑板尽头，不点灯，不放声。旧的书桌上还有你曾偷偷画过的笑脸，画一个在他旁边，好似美丽的句点。想回从前的时空，只会再勇敢一点，把你紧抱在怀中，绝对不放手，就这样等着你感动。想回从前的时空，有你的时空，和你相逢在初遇的那街头，试着多几次脸红，早已经放空， 半尽头，不点头，不放手。老旧的书桌上还有你曾偷偷画过的笑脸，像是给那些时光一个特别的纪念。 别做我无法

是永不忘的呀。纸飞机快飞吧，抛开烦恼自由解答，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，保留着牵挂。属于我们的童话，属于我们的童话。 怎么啊，没人泪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他。 散走在你的身旁， 诀别

觉离自己最远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当你闭上眼，什么感觉？梦里面什么画面？是否偶尔也想起从前？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继续来分享一下陶喆这首钢琴伴奏《清冷的早晨》，这首歌叫做《沙滩》。 空无一人，这片沙滩，风吹过来，蓝蓝海洋，我轻轻地听着海浪温柔的气，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，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真的忘记？ 哒哒哒。